美团298.2跌15.8，小米集团24.95跌7.5，盈富基金28.64跌3.6，中芯国际25.2跌1蚊，吉利汽车19.24跌1.46。瑞星科技44.9升5.05，中国平安90.9升跌3毫，京东集团309.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75，日元109.41，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6，人民币6.553，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1，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系收报16,130元，比上日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31.26美元，卖出价1,732元。啱调咗卖出价系1,732元。港汇指数系102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DSE 就快开考啦，我哋一起为考生打打气。 由依家至4月15日，去香港电台第一台 Facebook 专页写低你嘅打气字句， 留言有机会喺政坛新秀训练班节目内读出，仲唔快啲为考生打打气，吸吸力！政坛新秀训练班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病毒啊，或者不舒服啊，或者是发烧呢，其实我们都建议是那個接種者是將那個接種的時間推遲，直至到他是真的退了燒了好回了才能接種那個疫苗。另外一些就是講緊是他本身有一些敏感的情況，我們有一個敏感的門診呢，是等接種者經過一些的篩選和一些的測試，跟著呢先在那個的敏感的門診呢是接種那個疫苗。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今晚在直播室呢就三个蒙面大侠， 许晶蒙面蒙面嘴啫，蒙鼻啊， 都算蒙面喎、啊，蒙面喎、啊，半块面咯、啊。 我哋冇戴帽啦，唔怕啦。好啦，马丁胜马恩赐同埋许晶啊，今日咧讲呢个台海美台啊，对唔住，美台军事互动知多少？哇，呢度马老师， 唔系，大家。 讲倾出嚟，哇！互动呢两个字真系可圈可点咯。 冇嘢， 咩叫互动呢？即系你 买军火咪互动咯？ 吓、啊， 买军火我 又可以 系 互动。 你 哦， 你俾军火我 系 系嘛？呢个第一个要讲，有好多嘢讲嘅。第二个 系 训练咯， 系 即系买咗军火俾你，你识唔识用啫？ 系 你未必识用噶、啊， 多数唔识啦。 唔係話一支槍咁三點成一線嘅掹掹雞打出去咁簡單噶嘛？而家嗰啲武器裝備， 你俾支槍我都唔識用啦。 佢係咁啊，唔喎。 啊，保險仔邊都唔知啦。 你講少，個個掣撳下佢咯。 咁又唔得， 真係啊，真 係 啊。 咁又唔 得。即係你話如果講槍咧，係好簡單嘅。 係嘛？ 係啊，即係你諗下塔利班嗰啲。都識用， 唉啲細僆仔都識拎住 GAK 47嗰度， 啊即係高過支槍就， 支槍高過佢啊， 人哋幼成停訓喎、啊，當然唔係讀即係施禮全家啲幼成停訓啦、啊，即係佢哋摸槍應該係自出娘胎就摸槍， 唔係美國 喎，嗰啲孤兒嚟喎， 唔係美國啲細路， 你不不知即係孤兒打仗先犀利喎。嗯 美國啲細路係真啊！我哋成日都聽到噶，嗰啲老豆擺支槍。 都話四歲個阿哥攞支槍，扮死個兩歲嘅阿妹啦。 又扮死扮老豆。 好，佢當係玩啫喎。 係啊， 我睇電視都係咁噶啦，扮咩？佢唔起身嘅。 你真係 真係 分分唔出，分唔出個支係玩具槍定真槍。 唔係，即係以前我哋嗰啲所謂左輪嗰啲，喂個掣都好好要力嘅喎，大佬掹雞你估唔使用力嘅。而家啲新嘅可能唔使嘅啦。 有。啊！你不可不知。凡係班雞有兩道火嘅，一道火兩道火，你即係感覺， 係 感覺唔係一出嚟一掹就打，係得，但係嗰啲就係好外行咯。你打槍一定先掹咗第一道火先， 哦， 瞄準，當然係有充裕時間啦，咁先掹第二道火嘅。 唔係你即係美國，你話真係四歲細路都搞得都識掹，真係好嘢喎，真係。佢成日見到個老豆係咁掹嘅，可能。 或者睇得啲西部牛仔片多 牛仔片 我睇嗰個西部牛仔片，而家揾極揾唔翻，就係叫做美國西部故事。咁咧、那個故事好簡單嘅，就講一個半印第安人嘅美國嘅嗰啲叫做偵察員。 黑白定彩色嘅咧？ 啊， 黑白定彩色嘅咧？ 應該彩色嘅，彩地七彩啊，唔係十二彩十三彩， 有冇而家咁靚？有原住民血統， 有原住， 係 原住民血統嘅偵察員， 係啦，佢咧就去一家即係嗰啲獨立屋嗰度去即係補給飲水餵馬，咁又幫個女主人去劈木柴啊，即係磨斧頭啊等等，就有 雷鋒，雷鋒嚟喎， 唔係佢要食嘢噶嘛，要補給噶嘛， 等價交換， 等價交換要攞勞動嚟換，你唔係俾錢就得噶啦。 嗯， 咁佢嗰屋企咧有個三歲嘅仔，有三歲嘅仔，嗰個女人開始以為佢係壞人嚟嘅，一見到佢就攞住槍瞄住佢。佢話：太太，你唔係咁樣玩槍啊！佢支左輪嚟嘅。佢話：你支槍咁對住我，我睇就知你冇子彈嘅。 咁細一個輪我都冇。咁厲害咧！ 你下次支槍一定要裝滿 子彈先好指住。 唉，咁咧，下次就真係個壞人嚟啦。 係 個壞人嚟咧，個細路真係攞支槍就掹雞， 就扮佢 打響。打唔打到一件事，打響就好大件事，打響你要走噶啦嘛。 唔係，我聽阿馬老師頭先咁講，我以為係言野奇俠啊 ，Shane 啊， 可能 好出名喎 ，S H A N E 啊嘛，得一個人名一個字嘅啫。啊，佢你譯做咩西部？佢呢套戲好緊要喎，你知唔知啊？因為影響香港邵氏啊，就將佢變成武俠片。 什麼年代啊？ 大約 五十定六十， 係差唔多啦，六零年出，即係仲係彩色，好渣嗰啲彩色咧。 就最慣嗰度咧，就係呢個獵人咧，打死咗個壞蛋。 係啊， 個壞蛋係呢條細路嘅老豆。 哦，咁我唔好啊，我都唔記得咗啊，大佬太耐啦，覺得喂，但我知嗰套戲 咁先精彩啊， 有啲氣味喎，聽落去 有㗎。 上次佢變咗獨臂刀， 行馬休提，行馬休提。我哋有時間講講呢個講講軍事電影嘅。 係， 我即係話今晚講呢個台灣同美國嘅呢個互動咧。首先一個咧就買軍火，第二個咧就軍事訓練， 演習有冇啊？ 跟住就軍事演習，即等於台灣嘅機師，接咗啲新嘅機，或者新型嘅機，即 F-16 有好多型噶嘛，佢新型你未必識使嘅，或者未必知道佢嘅妙處喺邊度啊？佢 upgrade 咗乜嘢？ 賣到邊個級數俾佢咧？ 六十。 F-60 唔係 F-16 嘅 F-16 六十型 哦，六十型 啊，咁其實 我諗佢係奸嘅啫，有好多嘢係好好噶啦，佢即係都係嗱，同老共講 F 十六咋， 但其實咧， 嗱你搜個密草冇乜嘢嘅，你睇都係咁樣嘅啫。 話指香港嗰啲飛車喎，許正。即係你有時見到嗰啲炸車 改曬， 然後入邊啊裝個退保嘅，砰砰聲嘅。 你改咗 engine 冇人知嘅，係 咯 外形邊邊知嘅？ 飛機得唔得嘅咧？ 嚇，當然得啦。 哇，哦，咁啊得啦，咁啊得。 個發動機靚嘅同唔靚嘅個體積唔會有好大變化嘅。 嗯啊， 即係你如果係好渣嘅發展商，先至會喺體積度有好大變化。 哦， 你知道一架機嘅外形定咗型咧，佢係使咗幾多錢先？ 系定到嗰 定到最好最靓嘅型， 同埋最悭。 咁你里边嘅内笼能够装乜嘢咧？你要就个外形嘅。 系， 佢唔系个外形就你嘅，咁嗰度多咗一忽嘢，咁你一睇，哇，渣嘢嚟嘅。啊，点解话即系大陆嗰架机，前边系似似美国机，后边似 苏联机， 咁仲长咗两米。喂，个气动你知噶啦，你架私家车长咗两米，我谂你都觉得系有啲 唔系 嗰阵除系嘛？ 唔系踩油去得慢咗，你一踩油真系佢揸车，我哋就知啊。 嗯，佢有个布局噶嘛， 唔好话两米嘅吓。 佢长咗两米嘅话，我谂佢个大轴又要长咗两米噶咯，个扭力又唔同。 之所以嗰啲贵车咧，好似法拉利系有两个起动嘅，一个喺头，一个喺尾嘅，即系你一踩。你可以係前輪推動後邊嗰、那個嗰個 engine 嗰個叫四驅車啫。 誒、哎，唔係佢可以分開嘅，好犀利嘅，所以佢轉彎好貼地嘅。OK， 講呢個啦，係。 咁啊，演習完咗咧，仲有一個聯合演習。 聯合演習。 啊，即係你呢個武器裝備形成戰鬥力表現喺邊度咧？ 係。 當然就萬事，你話咧，砰一槍我睇下咁，嗰啲睇到戰鬥力啦，咪仲要砰到係敵人先算喎，唔係你喺演習場咁砰一槍算數喎，嗰啲可能有假喎，係啊，咁你嘅敵人唔會同配合埋你做假噶嘛， 嗯， 咁美台咧就差呢一步啦， 嗯 哦，坊間都傳話美台嘅軍事關係係咩咧？ 嗯， 係叫做準。呢個聯合夥伴嘅關係， 哦，未曾正式 係。你點敢啊？咁你漏打啫，係嘛？踩喺底線，踩喺度上面，踩喺度鼻哥嗰度啦，就唔得㗎啦。 喂，咁呢個又差開一筆講後喎。前日美國公布咗話對台嗰個關係咧， 點講咧？ 就係話喺台灣咧，即係以後咧要即係差唔多係當佢係國家咁政府，即係唔講台灣領導人啦，第日可能叫蔡英文總統咯。 你而家講緊係政治同外 交層 面， 係啊，唔係軍事上。 軍事啫，軍事咧佢往往咧即 係 表面係另外一回事， 嗯， 啊實際又係另外一回事， 嗯， 你即係兵行軌道啊嘛，點會俾真嘅你睇咧？ 對， 嚇。咁我哋今晚可以就呢幾個部分大家暢談嘅， 好 嚇，啊，許博士你有咩高見呢？ 我唔敢講，咁就第一就兩岸關係即係好大程度上都係中美關係嘅一個延續嚟噶啦，即係起碼北京係咁樣睇啦。咁咧就另外一方面，咁喺即係點解台灣問題咁敏感咧？咁即係北京亦都不諱言嘅，即係佢都講乜有一系列嘅問題。 嗯， 台灣嘅問題喺中美關係上面咧係最敏感，亦都最難去處理嘅一點咁。其中一個當然就係馬老師頭先提到嘅。喺嗰個軍事啊、情報啊、安全啊各方面呢個考慮咯。咁我個人就覺得美國現時嘅行為係比較危險嘅，比較危險嘅。第一個咧，我覺得係 中國係， 因為你本身美國係唔第一佢冇一個中國嘅原則，但係佢係一個中國嘅政策。咁入面有個微妙嘅唔同嘅，即係有一部分嘅國家，應該話唔少嘅國家咧，佢哋係承認台灣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嘅。 呢個係美國政策咩？ 美國冇承認， 當然啦。 佢喺同中國建交嘅時候咧，佢係接受咗唔視台灣為一個國家嘅，即係呢度有個微妙嘅分別。咁但係咧就呢個係我同你建交嘅前提嚟，即係話你唔需要承認嚇，或者我亦都冇辦法逼迫你承認台灣係我嘅一部分。不過如果你同台灣係有官方交往嘅話咧，嗰個 就唔係我同你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嘅前提啦。咁然之後，之後嘅亞太甚至乎印太嘅安全情況會係點呢？嗰、那個就另外一回事。咁第二呢，就係根據即係美國個台灣關係法啦，即係佢即係入面有好多唔同嘅詮釋啦，或者中國政府都抗議過好多次啦。咁但我就覺得佢基本上賣俾台灣頭先提到嘅軍備呢，或者就算係最新嘅 F-16 叫做 Block 60或者叫 F-10V 都好啦，咁、就我覺得係冇打破到即係兩岸嗰個軍力嘅平衡，或者係冇超出美國定義嘅所謂防禦式嘅裝備嘅、即係用距離直接威脅中國嘅海空軍咧。咁我覺得仍然係無論從個質定係量啦，即係始終係力有未抵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就有一個好，你可以話好吊詭或者好有趣嘅一個現象咧，就係、其實行個棋行到呢一步咧，就係單純靠台灣咧，甚至無靠日本嘅自衛隊咧，甚至無係駐日韓嘅美軍，可唔可以壓制到解放軍咧？咁我認為仍然係唔可能嘅。咁但係會唔會美軍會即係好似大家你話話事啤又好，你話冚棉胎又好，佢再冚多一浸上去，即係甚至無連。即係駐印太嘅部隊，包括喺關島或者各方面都壓落去咧，咁我咧就好考驗，即係呢幾日國務卿布林肯都唔加新任呢兩個字啦，係嘛？即係呢個布林肯咧就我覺得佢係要審時度勢嘅。其中一個就係佢有可能低估咗中國現在嘅現任嘅呢個領導人啦，佢哋攻打台灣嘅嗰個決心嘅。即係如果你話哇，你打完之後，你有咁樣嘅後果嚇，凡此種種咁，咁其實當年你由一帶一路到香港到好多，其實美國都係咁判斷㗎。即係你冇理由中國咁行嘅，如果你咁行，你會付出某某某代價咁。咁呢個就係我自己閱讀比較高風險嘅一個地方啦。即係話，除非你美國即係有咁樣嘅戰略考慮，就係、我會 all in 㗎啦，同你共產黨。否則的話咧。以佢現時喺印太嘅部署，包括喺澳洲啊等地，你話可以全面壓制到解放軍咧，我覺得個可能性或者個挑戰喺度嘅。咁所以到時喺未來5-10年內，解放軍佢真係兵臨台島嘅時候，咁美國嘅抉擇係啲咩嘢咧？咁 即係我諗佢已經講呢個問題咧，屬於即係國際戰略嘅問題。 係啊， 我準備留翻第三次先講。 好啊，好啊。 即係從具體呢個武器裝備講，但係已經講到呢一個份上咧，我覺得不妨即係補充幾句。就係美國點樣判斷中國對台用武嘅決心同埋能力？就係呢兩樣啫，決心同能力呢兩樣。咁啊，頭先阿許博士都講咗啦，即係布林肯講啊，佢以國務卿嘅身份講，佢就話美國兩黨對於台灣嘅承諾咧係好多年嘅啦，即係話台灣關係法啦，佢承諾乜嘢咧？就係、確保台灣有能力自衛，即係呢度成非虛言，即係起碼係從2010年以前啊，呢句説話唔係假嘅，即係嗰陣時。美國幾時都話打台灣最緊要咧就過到海啦。 係啊， 過到海有個前提就有制空權啦。 係啊， 咁你制空權咧就話你要全面壓倒台灣嘅空軍啦。 係啊， 甚至壓倒呢、這個美軍喺台灣周邊嘅空軍加埋嘅合力。咁解放軍都即係唔會隱隱藏藏即係話如果決心打台灣，你一定要將美國因素考慮在內， 一定啦，一定啦， 同埋嗰個後果要考慮在內。如果唔係就唔係一個專業嘅，唔係一個專業嘅戰略家，係嘛？你即係有時要有充分嘅準備，甚至要打屁多啲咁樣，有一個安全系數噶嘛。咁啊，講埋布林肯話兩黨對台灣嘅承諾。咁多年，確保台灣有能力自衛，呢度咧係到最近呢十年咧，就俾人質疑啦。 係 台灣點樣叫做有能力自衛啊？即係話如果係解放軍真係不惜一切代價冚過嚟， 係 你擋唔擋得住咧？ 係 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好虛無縹緲嘅一種思維啦。 嗯， 即係等於多年前，美國記者問鄧小平， 係 啊，即係嗰陣時鄧小平手裏邊嘅武器裝備就係比而家差得遠啦。 係天同地 啊！就問佢話：你有把解放台灣咩？係成日都話，因為鄧小平嗰陣時講過一句説話啊嘛，係係。嗯八十年代講嘅，跟住中美蜜月期嗰陣時講嘅，話即係我哋喺呢個十年裏邊咧，要做一件事， 嗯、 就係要解決呢個台灣問題。即係當時佢係有呢個信心嘅。 係 點解咧？嗰陣時好似係美國佬扇佢咧，還是美國佬點樣咧？總之即係話， 即係講係 我同你 friend 到咩地步咧 ？friend 到你喐台灣，我唔喐啊！如果有呢個保證咧，咁我諗老鄧嗰個信心大好多啦。咁但係老鄧仲唔夠膽同嗰個美國記者就話，我就打到過去。 係 佢個原話大家都成日引用噶啦。 嚇， 話打過去未必有把握。炸爛佢就有把握， 到而家都係好多人咁講。 咁而家炸爛更有把握啦，你都唔使喐呢個核子武器，咪炸爛佢咯，係嘛？咁但係布林肯呢句説話係有一個邏輯喺度嘅，即係呢個承諾點解承諾要確保台灣有能力自衛咧？跟住佢話確保我哋喺西太平洋維護和平與安全，佢呢兩者整埋一齊嘅。就是大家所講的圍困中國軍隊的一個第一道鏈， 是不讓你出來、 啊、即是你的武力到此為止、 嗯、 你不要跟我說太平洋這麼大，我們可以一家一半畫一家一半在哪裡 在哪裡畫界 中途島還是荷魯魯、啊、不知道那裡是吧是但是那記者再問布林肯追下去呢就說你是不是中國去打台灣，美國就在軍事上出兵咧咁。咁呢句説話，梗係冇人話你知啦，係唔係都唔會話你知啦，係嘛？但係即係布林肯就咁講，佢話我唔知道英文嗰句點講啊。 係 佢話任何人試圖用武力改變呢個現狀咧，都係嚴重嘅錯誤。 係，好。 可能就係講個代價問題啦， 絕對係啦。咁呢個時候我哋聽只歌先啦，就是、鄧麗君唱嘅叫做《梅花》。十一點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再傾美台軍事互動知多少。

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相信土耳其是唯一突厥语系族群的祖国，而土耳其前身的奥图曼帝国就是一个以突厥族为主的帝国。何谓泛突厥主义呢？在沙俄时代，原本已经有一股泛突厥主义思潮蠢蠢欲动，以对抗沙俄的泛斯拉夫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初，随着苏联倒台，中亚民族主义兴起，纷纷脱离前苏联独立建国。他们从旧式社会转化成民族国家。当时在中亚知识分子圈中流行一种泛突厥主义主张，就是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到新疆这一大片土地，将所有以突厥语为母语的民族连成一体，统称为突厥民族，并以成立一个伊斯兰突厥斯坦国家为目标。泛突厥主义再度走上舞台，而且传到土耳其，可算是正中土耳其下怀，认为这个是可以有助重建奥图曼帝国的荣光。土耳其在泛突厥主义背后大力推动，而且进一步宣称凡是讲突厥语民族的聚居地都是突厥人的故乡。中国曾经因为这件事和土耳其关系恶化，后来又因为土耳其和美国闹翻，转向中国的一带一路，两国关系才有所缓和。但是泛突厥思潮未有停止。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有马鼎盛啦、许晶同埋马恩智，我哋讲美台军事互动之多少，咁啊分开几个部分嚟讲啦，咁啊买卖嗰度， 即系每起装备咧都系基础嚟嘅， 系 又系一个态度， 系 有一个态度，咁啊到而家为止都系 F 十六嘅系列， 嗯， 你如果话解放军真系自己研制出隐形战机， 系。 咁 F 十六梗系唔够打啦， 系啊！ 但系啲世界上以弱对强嘅事情咧就太多啦， 嗯， 以少胜多又系太多啦， 系。 咁 F 十六佢改来改去，最关键嘅唔系改佢嘅发动机同埋佢个载弹， 系 啊，即系佢载啲靓嘅弹，好似。即係解放軍話齋，佢嗰光綠好差嘅啫嘛。但係佢話呢啲叫老彈大新機，老機大新彈，啊咁啊又可以打贏咁講。咁 F 十六咧，其實即係咁多年以嚟，佢好似1970年開始喺世界上邊大放異彩嘅，即係以色列佬攞 F 十六炸到伊拉克暈曬啊！咁到而家已經即係徐徐老二啦，應該講五十歲咯喎，啊，唔好話飛機，你架車五十歲啫，拆得啦。 而家都話去到咩 F-35啦嘛，係嘛 ？F-22最叻， 最叻啊！ 係啊， 佢唔係最新型號叻過舊嘅咩？ 唔係咁講，即係佢做嚟個目標、 個用途、 個目標同佢叫咩名係冇直接關係嘅。 哦， 即係美國軍方話我要做一架隱形戰機。 是 佢嘅呢个任务呢係要能够随意咁深入敌营去炸，话炸边个炸边个，即係睇我唔到，我炸到你咁。但係做出嚟以后佢已经知啦，有一个最大缺点係咩呢？ 太贵，太贵啊！即系差唔多一架核潜艇买佢一架咁上下啊！即系不可多得。 系 咁点办咧？咁啊，退而求其次。据说 F 廿二嘅呢个雷达反射面积有几大咧？ 系 诶，佢话一粒弹珠咁大。我唔知佢弹珠系咩弹珠。我估都系大概个直径系十。到二十 mm 咁上下啩，彈珠都係咁嘅啫。再大嗰啲， 即係日本嗰啲拍青瓜嗰啲係嘛？日本嗰啲咪 拍青瓜，拍青瓜冇咁大，拍青瓜好細， 仲細過十 mm 啊！ 日本波子汽水咁咯。 你捉過波子企跳棋未啊？ 我捉過。 唔係嗰 一粒波子咁大嘅。 係咯，咪就咁咯。咁但係呢個係 F 廿二嘅雷達反射面積。 係。 但是 F 三十五的雷达反射面积咧，就是一只雀咁大， 咁大好多。 即系咩大咩雀？你唔好整只企鹅出嚟啊！ 麻雀啦，最细。 咁又唔得，咁又唔得。佢你 大过麻雀， 白鸽咁上下啦， 白鸽 或者鸭啦，啊鸡啦咁就系咁。但系而家大陆产嗰个咧，据说 系 嗰个雷达反射面积咧 系。 零點幾米的水平， 係 佢又唔講零點三定零點五定零點幾，都係零點幾米的水平。咁零點幾米同呢個彈珠相比，或者同一隻一隻雞相比，咁就即係差好遠。 係 差好遠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大概差十公里到十五公里嘅視覺啦。係即係你會遲十幾公里見到人。 係。 咁又遲十幾公里去射導彈， 係 啊，即係唔係一個數量級啦， 係 嗰啲唔理佢。總之 F 十六咧就絕對唔係隱形戰機， 嗯， 但係會唔會喺唔講打仗啦， 係 講演習， 係 即係美國佬訓練台灣使用 F 十六嗰陣時， 嗯， 佢係俾架呢個嗰啲測量機配合佢， 嗯。 即係你睇唔到咁遠啊嘛，同埋你唔隱形啊嘛，即係我話你知敵人喺邊。 哦， 咁你嗰個打法就唔同，就叫高低搭配。你算係一個較低嘅，即係等於 F 三十五同 F 廿二高低搭配一樣。咁而家日本有 F 三十五，韓國有 F 三 十五。係啊 係啊。咁啊，周邊好多國家都有，澳洲有啦。 係啊。 啊，咁佢如果同 F 十六搭配嘅話咧，係咩情況咧？ 哦。 即係而家解放軍考慮台軍嘅武器裝備嘅效益，就要考慮埋呢樣。 嗯， 就係真正戰爭嗰陣時，美國嘅電子戰， 嗯， 同埋信息戰， 係 到底肯幫台灣幾多？ 係 又幫到台灣幾多？ 係 啊，咁最近呢個武器裝備嘅升級咧， 嗯， 就係升級喺潛艇上面啦。嗯、我哋同許晶都討論過好多次，嗯、即係潛艇呢樣嘢咧係大忌，因為過海咧最怕潛艇。啱啱好呢個解放軍嘅航母戰鬥群咧，嗰、那個演習咧，穿出呢個宮古海峽走到太平洋演習，演習咩咧？就係反潛， 就係反潛， 就係反潛。即係航母艦就最忌潛艇。 係啊，當然啦。 即係其實潛艇係自殺式嘅啦，佢如果打航母艦。射埋曬啲魚雷咧，就聽人捉佢噶啦，啲驅逐艦捉佢噶啦。但係問題你死唔起啊嘛！你航母艦戰鬥群冇一隻航母艦叫咩群咧？ 係 叫冇航母艦戰鬥群。 嗰啲飛機都唔喐得啦，都冇地方起飛。 唔係咁你嗰個打擊同埋你嗰個任務就完全係另外一件事啦嘛。 係， 所以就係呢八隻潛艇咧賣俾台灣又係好吊鬼嘅。美國你都冇。常規潛艇 係， 你係以你嘅名義，都唔知去邊度歐洲啊、德國啊，或者邊度 買只 啊瑞典 係 搲翻嚟 係 啊，仲要俾埋生產線台灣 係， 咁係好踩底線嘅喎、即係中國已經鬧咗好多次，又話三個聲明啊咩咁樣，你都唔按照嘅咁，你大家都踩底線啦，即係好似即係中美。高峰會咁樣，即係鬧起嚟就冇乜底㗎啦。咁啊，呢度一個，再一個就係防空導彈。 嗯， 即係防空導彈到底標三會唔會放喺台灣？ 嗯， 呢個又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 嗯， 標三如果放喺台灣嘅話，台海嘅 呢個制空權，解放軍就唔係咁容易攞到啦。 係 啊，咁仲有許正頭先話啫，日本仔喺旁邊都即係 躍躍欲動啦。 總之遲機移動啦，即係睇著數，睇唔睇著數嘅啫。 頭先我都講啦，佢乘機武裝起佢嘅自衛隊，因為日本好耐都想話將自己變翻成一個所謂正常國家，一個正常國家咧，即係話我要有足夠嘅軍備，係嘛？人哋攻擊嘅時候可以抵抗到，甚至可以去即係作少量嘅軍事行動啊嘛。 嗯，出境作戰，出境作戰，但佢其實已經出境作戰啦。佢配合美國喺印度洋嗰度，喺波斯灣嗰度，喺阿拉伯海做咗好多嘢啦。啊，打拉登都有佢份啦。 佢話做後勤啫喎，嗰陣時話 做後勤，但係美日嘅聯合軍事演習咧，從來都係相對嘅， 係 即係日本嘅海將可以上美國嘅航空母艦上面做指揮官。 好。 是啊，做指揮官噶，反過嚟即係美軍又即係又係上日本嘅艦去指揮啦。 美軍上去就冇問題啦，即係日本可以上去，即係差唔多咩嘅。 冇問題，冇問題，即係交換呢樣嘢一早已經係公開秘密嘅啦。 哦，許正點睇啊？許正， 咁就頭先馬老師觸及到幾個問題啦。咁啊，第一個咧就係、是、嗰度即係美國根據即係華府根據台灣關係法嚇，咁佢就所謂確保台灣有自衛嘅能力。咁頭先提到一個年份就係、是、即係大概十年前到咁。咁我就覺得其實呢十年就好明顯，就除非啦嚇、啊、美國突破咗即係中美嗰個外交嘅底線啦，即係你毫無保留咁樣地去賣軍火俾台灣啦。當然，其實係咪美國毫無保留地賣軍火，台灣就食得落呢？因為美國賣俾台灣啲軍火咧，往往就要賣高幾個開嘅。OK， 咁所以以台灣現時公共即係嗰個財政嘅能力，佢食到幾多咧，就冇人知道。我亦都唔可以假設美國為咗圍堵中國咧，就賣大包，就俾台灣咁樣。咁所以，從無論個質定係量嘅角度咧，頭先我哋好少觸及個量嘅問題啦。無論從質定係量嘅角度咧，台海兩岸，我又唔會話解放軍有一個絕對嘅即係軍備上嘅優勢啦，但係有一個好明顯嘅相對優勢咧，我覺得呢個應該係符合事實嘅。即係就算你譬如買 F-16V 咁樣，或者叫 Block 60咁先算啦，你買得幾多啊？100架、200架，即係200架對於解放軍嚟講唔係一個數嚟嘅，即係佢講緊佢每年產，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唔好話先進過台灣啦，但譬如同 F-16V 差唔多水準嘅，譬如講緊輕型嘅就有呢、這個歼十 C 啦，有一個即係抄俄羅斯機嘅叫做歼16啦，咁就一個係單發，一個係雙發咧。佢每年生產嘅數量咧，都差唔多等於台灣買嘅總數嘅。咁你台灣你等得幾多年啊？即係台灣，譬如我當你台灣一次過買百幾二百架，咁大陸佢五年之內就係你五倍噶咯。咁你淨係個數量嗰個問題，更加唔需要講就係有好多軍備台灣喺呢一刻係冇噶嘛。即係譬如彈道導彈咁樣樣嚇，咁你其實基本上唔太可能高效地攔截嘅嚇。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咁第二咧，牽涉到日本咧，就我好同意啊，殷志興咁講啊，哇，日本仔梗係希望就點講咧，就借住美國壓制中國，就所謂恢復喺外交上，佢首先係一個政治嚟嘅，恢復佢作為一個正常國家嘅身份，甚至無將來有冇可能突破聯合國進入聯合國安理會啦，係嘛？咁但係呢度牽涉到一個前提嘅就係，咁同呢個美國去逼迫佢北約嘅盟友仔一樣，喂，唔該你嘅軍費， 俾錢， 唔好咁孤寒啦，成日都1%、2%咁，即係阿叔就4%、5%， 係， 咁你渣渣地都2%、3%，即係你對於即係香港人未必有呢個概念啦，覺得喂對 GDP 2%、3%好似唔係好多，但對於已經債台高築嘅，因為西歐同日本個公共財政嗰個壓力都好大嘅，你叫佢加，你話加1%、2%而且唔係好甘啊，比起香港啲劏房加租爭好遠，對於佢哋嚟講係好大鑊嘅 GDP 喎，大佬 係啊 GDP 你 唔係政府收入啊，唔係政府嘅財政2%， 咁所以而且我哋知道西方國家尤其美無論係美國出口啦， 还是系日本佢自产嘅军备咧，嗰、那个成本都好高啊。咁至于当然亦都有人质疑，哦，你做乜共产党啲军备咁鬼平啊？不条数系咪假噶？咁 系 嗱，条数系咪假嘅？我唔知道，佢个军费系咪可信亦都唔知道。但总之佢啲军舰或者佢啲军机增长嘅数字，基本上就相对公开嘅，你睇得到嘅。咁所以呢度牵涉到个问题就系、是。你東亞地區同西歐地方唔同，就係點解西歐可以同當年嘅蘇聯或者今日嘅俄羅斯都可以抗衡咁耐咧？就係佢成個西歐，即係成個西歐就基本上係等於中國三分之一至到半壁江山咁大嘛，即係佢有個相對大嘅一個戰略中心喺度。咁後嚟蘇聯瓜咗之後，咁、哦、美國梗係打掃戰場啦，即係所謂收割冷戰紅利啦，咁就成個。中東歐就立咗，依家甚至乎就向住呢、這個，即係依家仲有人講緊，哇，會唔會立埋格魯吉亞同埋烏克蘭？我話你唔使諗，一定立，幾時立咧？冇人知道。但係呢個係好正常，即係佢將個戰略重心不斷咁 一路推改你嗰邊。 咁但係東亞喺地形上係唔可能噶嘛？第一，其實你從個地緣政治角度咧，你今時今日去解釋點解南韓由美國嘅盟友變成咁曖昧咧？你喺個地緣政治就覺得，喂，佢冇得同你俄羅斯同中國玩喎，因為其實佢東西兩個海係俾你中俄夾住。咁你美國唯一所謂第一島鏈叫做堅實啲嘅咧，其實個日本就薄切切嘅，即係你話喺個咁嘅戰略重心之下，美國同日本佢哋識計數噶嘛？我要投入幾大嘅人力物力？先可能喺第一島鏈攔住你中國唔俾你突破咧，咁我覺得呢個成本就應該佢哋計算得到，所以其實要用台灣呢一點去壓制中國咧，我覺得應該就唔係佢哋戰略目標嘅，反而就係利用台海之戰，令到你中國要付出幾大嘅政治同埋道德代價咧，呢一點就可以諗下嘅。 哦，又未至於好似列根咁啊，要搞呢個軍備競賽嚟消耗你嘅財力啊！ 台海戰爭呢，大家都是一種預期，一種預期，甚至是一種計劃。兩岸都好，他都不會思考一個消耗戰的。 哦，速戰速決。 即是你如果是能夠在第一波說拿千幾粒彈道導彈炸過去，用幾千粒巡航導彈補數，咁啊，基本上將台灣嘅防空力量，包括空軍，都抹咗去，咁、啊、跟住就係解放軍嘅空軍喺台島上面，就好似美軍二戰嗰陣時，佢有一個戰術叫做大南尖，大南尖 係即係尖嘅尖， 唔係無尖就係尖啊，係啊。他用幾百架飛機將台灣的領空全部控制住，是不允許任何一架日本機起飛的、 哦、 即是他任炸你就起不到，他這個就是大南尖。現在解放軍打台灣一樣， 是 先是導彈蓋、據說有300公里射程的火箭彈蓋，跟著就飛機蓋，在這個掌握絕對制空權的時候呢過海。 是講到這裡要唞唞先， 關鍵就在這裡， 因為現在又要聽歌了，一會兒聽完歌之後呢11點半再找馬老師繼續詳細解釋。好了，這首歌呢就叫做 Born Free、哦， as the wind blows, as free as the grass grows, born free to follow your heart. Live free, and beauty surrounds you. The world still astounds you. It's time you look at a star. Stay free,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739点，下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22点，下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6，人民币6.552，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31美元，卖出1,734.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气温介乎23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中后期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比特币是众所周知的数位货币，而比特币背后的区块链科技必然对人类的未来带来深刻的影响。区块链未来经济的蓝图这本书的作者施旺女士 Melanie Swan 是区块链研究所的创始人，她认为区块链的本质是一本可以登记、注册、转移所有资产的公共账本，具有全球范围内以去中心模式记录资料的潜力。而这些产品不但是金融类的产品，亦都包括选票、软件、健康数据和不同想法的各式各样的有形和无形的资产。 事实上，区块链是另一种近似互联网的事物，一种具备多层级和多类型应用的综合资讯科技，是呈现、评估和传递任何事物的所有量子数据的全新组织典范。而且区块链科技很可能让人类活动的协调达到空前的规模。由区块链所衍生的比特币，它真正的独特性在于它并不需要用户之间的彼此信任。透过演算法的自动约束，可以遏止任何试图欺骗系统的恶意行为。可见比特币是透过网络进行的一种交易，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系统，使用名为区块链的公共账本所运作的数位现金。 比特币在2009年1月面世，有一位不知名的人物或者组织以中本聪的名义创造出来，它是一种数位现金，独立在中央银行之外，使用加密技术来管理货币发行量和交易有效性的电子货币和线上的支付系统。而区块链正好是一本记录比特币历史交易的公共账本，以每10分钟添加一个区块的速度记录最新的交易。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区块链：未来经济的蓝图》，作者施旺，由基丰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有许晶、马恩智同埋马鼎盛嘅，继续我哋美台军事互动知多少。 最艰难咧就系登陆嗰下， 系啦， 啊，几千年前，中国同西方全世界都知啦，即系打呢个反登陆战咧，就击敌之半道就最好噶啦，啊，咁呢个半道咧到今天为止仲系呢个解放军渡海登陆最困难嘅一点。 嗯。 就剛才已經講咗啦，先係導彈炸，跟住飛機炸， 大南尖 控制咗以後咧，係唔係唔能夠講以後嘅，其實係同步嘅， 係 同步嘅，即係最佳嘅。如果陸軍就係大炮打過去，即係啲炮延伸射擊嗰一剎那衝鋒，已經係你啲人震到暈暈地，啱喺掩體爬出嚟咧，個刺刀已經到眼前前啦。 哇！ 呢個就最佳。甚至有啲咧，即係狼胎啲嘅咧，就係你衝得最快嗰啲炸死， 係 即係自己炸死自己， 係。 但係嗰個保證嗰個吻合度咧， 係 就係你啱啱喺戰壕嗰啲咩防炮筒捐出嚟嗰陣時，我已經冚過嚟啦。 哦， 咁登陸一樣， 係 即係頭先你講你嘅空襲， 係 空襲結束嗰一剎那 就 登陸，就衝灘， 係。 搶灘呢個係最佳嘅，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導彈飛得幾快，飛機飛得幾快， 啲船冇行得咁快。 你即使係有呢個氣電艇，即使你有呢個直升機，呢、這個垂直登陸，嗰啲唔係主力嚟嘅。係你嗰啲帶到坦克咩？帶到火炮咩？帶唔到噶嘛？ 裝甲車得啦嘛？ 裝甲車 都唔得， 都唔得， 直升機都唔得， 都唔得。 起碼中國嗰啲唔得，美國嗰啲得，啊俄羅斯嗰啲得， 佢咪有啲運呢啲運兵嗰啲飛機噶嘛？ 中國冇咁大， 冇咁大。 你睇汶川你就知啦，睇汶川中國直升機直頭就即係感嘆啦，即係嗰陣時蘇聯啊俄羅斯又嚟，美國又嚟，大家比就知啦。 係，喂，點解唔整大啲咧？中國整唔到。 暫時嗱，因為 大啲世界最大嘅呢個起重能力嘅直升機係前蘇聯嘅， 係啊蘇聯 中意你發動機唔得， 哦， 你直升機嗰啲掌葉唔得， 哦， 你知道負重嗰陣時嗰啲掌葉，你睇直升機大定細，你睇佢係兩掌定係三掌定係四掌定係五掌六掌七掌八掌都有， 係 仲有個掌有幾長， 係。 咁、那個掌一長咧，那個掌尖係超音速嘅。 係、 哦、超音速代表咩咧？代表嗰個扭力大啊！ 係轉得好快。 即係咁遠嘅掌， 嗰、那個 佢喺個軸嗰度係有幾大嘅扭力。 哇！ 就係、是、呢個掌嗰個扭力嗰個銜接處嗰度，你做唔出嚟。 嗰、那個物理學上即係嗰個力矩嗰個問題， 係 又伸到好長隻手， 係 許晶隻手長咗十倍，跟住咧又要發高十倍， 仲要揈嘅真係好 難。我諗俾係咁你又睇啦。 啲具體，所以啲腳越長嘅動物，佢哋啲行動就好容易遲緩， 佢一定慢， 佢揈一揈會斷。 唔係佢仲有一個。個神經傳遞啊， 係 一個問題，即係人嘅神經傳遞咧，係一秒鐘七米。 哦， 咁好在人你邊度有七米啊？你許晶你最多兩隻手都 暫時未有， 都未到兩米、啊。 冇個地方 啊， 七米。 所以你睇即係美國籃球嗰啲 NBA 嗰啲真係犀利，六尺幾七尺高，哇！佢行走得幾快。 哦，人。 但係睇足球咧唔得喎，六尺三兩三寸高嗰啲咧，即係好論盡嘅。你見到 龍門咯， 龍門又唔使走啊嘛，佢跳高啫嘛。 不過我俾個即 係佢立定跳高有幾彈力幾好。 頭先殷志興講嗰個非常好嘅一個問題就係、是。俾啲數字大家參考一下，知道嗰個難度。頭先提到呢個汶川地震係嘛？咁中國就冇啦，就向俄羅斯，當時仲要係民間公司租借兩架俄羅斯即係最大嘅直升機，就叫米26。咁咧都係蘇聯時代研製。咁佢哋個舉升能力咧，即係最極端嘅情況之下咧，咁就20吨。咁20吨如果係運算做一架裝甲車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啲即係中輕型嘅裝甲車嘅啫，即係基本 拆曬裏邊啲嘢。 係啦，咁啊一個中輕，仲要係一架啫，即係一架全世界最大嘅直升機就可以吊到20吨。咁20吨喺陸軍裝備咧，就算係中輕型嘅。如果講坦克車嚟講咧，就講緊係40吨至到60吨。咁咧就你一定要用重型直升機，重型嘅運輸機。咁而且咧。 美呢、這個就俄羅斯最強噶啦，咁美國最強嘅咧嗰款就叫 CH 啊，講緊直升機，講緊 CH 53 K 嚇，一啲叫超級種馬或者叫種馬王，呢、這個殷志興好熟啦，Stallion 嚟嘅種馬嚟嘅，咁佢咧嘅升力咧就大概係可以即係掛載啦，就唔可以擺喺倉添啊，要吊起佢，咁啊都係15、6噸嘅啫。咁你諗下15、6噸一個中輕型嘅裝備，你飛過去 就唔得啦。 係啊，咁你飛去台灣，咁你嗰、那個 要橫渡嗰個海峽，你吊住佢喎，你唔係擺到 係可以去到嘅，即係台灣海峽好窄，可以去到嘅， 未必準。 但個問題就係咧，呢啲咁中輕型嘅裝備，你就算吊到去台灣，第一你有冇有冇幾百架直升機嚟嘥啦？因為基本上係箭靶嚟嘅啫，呢啲直升機，你諗下你。成百吨嘅嘢，吊住几廿吨嘅嘢，卜卜卜卜卜咁飞埋去， 啱晒咯。 如果台军咁都打唔中你咧，咁真系天亡我也啦。咁而且其次就系你飞过去咧，呢啲中轻型嘅装备咧，佢个自我防护能力系好低嘅，即系人哋台湾渣渣地都有四五十吨嘅坦克，你咧就十几二十吨嘅装甲车。咁所以你就算飛到去咧， 你揾登陸場都難啦。 係啦，其實你就算即係等於一個營量級係嘛？你營量級仲要去到人哋個泰神屋企同人泰神打， 一拳冇咗啦。 咁一拳冇咗，咁所以其實嗰、那個即係用直升機吊運各方面，其實呢個係非常大嘅難度。 你諗一諗，過海峽 係 最窄180公里， 係 稍微寬少少200几300公里， 係 如果按呢個兩棲登陸艦嘅個航速咧。你要幾個鐘頭？ 哇！ 幾個鐘頭仲算係好近嗰個港口，因為你如果係要玩一個成幾萬呢個 士兵 機械化部隊 哦 嘅運輸嘅港口， 係、 哦、一個廈門一個福州肯定唔夠嘅、哦。我諗香港都要幫埋手， 係 上海嗰啲走唔甩嘅啦， 係 即係百萬大軍。過長江嗰陣時咧，就好在有好多個渡口啊， 係 啊, 啊， 千里咁多地方選擇 啊, 啊, 啊。 但係台灣，你係一個向心型嘅攻擊， 係、 啊、你個航程係好遠嘅， 係、 啊。咁而家講緊即係嗰啲導彈未打之前，你已經要啟航㗎啦。 哎呀，知道曬㗎咯。 你睇個時間，冇、啊、得隱蔽， 冇得隱蔽嘅， 幾十萬大軍， 邊有 咁樣嘅行動？ 係、啊、實知。 你以為諾曼第登陸呃到人啊？你解放軍咁樣一定呃唔到人，因為而家和平時期，你所有向海嗰啲鐵路、公路嘅運輸、嗯，一下變成咁繁忙嘅話咧，軍事行動， 哦、 你冇法子呃到人嘅、哦，絕對呃唔到嘅。 係、 哦、啊，咁可見嗰個 唔係咁嗰度蝕幾多時間咧、啊？即係由你開始調動兵， 開始調動兵， 即係嗱，你話你 我唔嚇你， 係 三個月以上， 哇， 三個月以上， 哇， 差唔多啦，三個月都好高效嘅咯，你諗下。阿老布殊 以上啊， 你话老布殊指住 半年啊嘛， 指住阿萨达姆侯赛恩，我打你噶啦，我打你噶啦，我打你，我讲咗半年，跟住先至打你， 仲要喺科威特有个桥头堡咧，去咗科威特， 佢喺沙特沙特，佢嗰几六十几万大军， 但你谂下 放喺沙特， 阿老布喊打喊咗半年， 佢又唔得啊。人哋話俾佢聽，你要打佢，你必須要俾咁多人、咁多裝備我。 係、嗯， 當然你第一時間，48小時可以有一個營到， 係 冇錯。呢個營做得乜嘢？ 打得幾多人？打得幾多仗？ 自身難保 啊！所以一開始美國係好驚嘅。 係。 即係開始佢未有200,000人到步， 嗯， 擺好陣之前咧，如果薩達姆夠膽打咧， 係 美國佬係要走嘅。 係冇錯，即係雖然餘生也慢啦，但係當時點解印象咁深刻咧？就係好有趣，我仲記得當時嘅新聞。一開頭咧，90年嗰陣時嘅新聞主要咧係防備薩達姆突襲嘅，成日就講話 佢叫沙漠盾牌啊嘛， 頂住先， 你唔好打。 講咗四個幾月先變成沙漠風暴。 馬魯斯實字馬丁城嗰陣時，佢一路逐日跟住嚟報道嘅。 90年嗰陣時， 嗰陣時係啊，逐日跟住嚟報道啊，點會唔知佢成 個？咁所以台灣呢個過海 呢、這個最大 嗰、那個一陣 係。 如果你話按計劃咁啊，梗係最好啦！你冚完曬、炸完曬，跟住就上沖灘就最好啦。但係呢個係唔現實噶嘛。你過海嗰3-5個鐘頭， 係 人哋擊你依半道， 你係咪嗰陣時將台灣嘅所有嘅反艦導彈全部 消滅曬？ 消滅曬， 唔得， 包括岸基嘅。 係， 我唔包括幾德艦嗰啲咁嘅傻瓜嚇、嗯，就係講佢嗰啲一架艦帶兩個導彈，嗰啲快艇，你數唔得曬啊！嗰啲打蚊打烏蠅都打唔得曬啊！佢有幾隻走出嚟？ 哦， 啊，咁攻擊你嘅， 你冇得 有數圍嘅，你係得二十架。大型的兩棲登陸艦是得二十架的啫。你再多咧，你揾唔到埋岸嘅個灘頭。如果你第一波是五萬人的機械化師能夠上岸，咁你就可以佔領一個橋頭堡，一個灘頭陣地、嗯。如果你在半路俾佢打咗一半去， 得翻二萬幾。三萬啦、啊，當你三萬啦，咁你就危險啦。 咁你未必完成到任務。 哦、 你如果計呢個諾曼底登陸，雖然佢話奧馬哈馬海灘係傷亡咁慘重，但係整體嚟講，佢嗰個傷亡百分比 係 百分之六到七嘅啫。 喂，咁啊好低喎！ 嚇， 百分之六到七嚟。 哇，已經死幾多人？ 咁當然啦， 已經上萬啦。 唔係，但係打場仗你。無論當年是盟軍登陸諾曼第，或者是所謂解放軍 你都唔講留唔到啦， 留唔到咧更加唔好計啦。你有啲 死美國佬， 你珊瑚礁嗰啲另計，同埋即係對方 是。其實打島其實真係好辛苦嘅，打一個島。 咁 硫磺島係絕對制空權，絕對制海權，絕低嘅火力， 係都死咁打到美軍都驚， 佢原來話係五日啊嘛，五日到七日完成啊嘛，結果打咗成個月都未完到。 係 啊， 所以打個島咧，最關鍵就係美國佬嗰啲陰濕幫手同日本嗰啲陰濕幫手。 係， 即係頭先咧，許正博士嗰番話咧，使到我有啟發。就係、是、日本考慮日本， 係 即係美國咧，第一佢係咪要？同你瞓身先， 是 一個問題。 第二邊場， 但係日本就真係同你瞓身，因為美國咧，如果從整個歷史嚟睇咧，佢畢竟係太平洋東岸國家，佢嚟到西岸國耶咧， 係 一個暫時嘅啫，喺歷史長河嚟講， 對對， 我話知你五十年、一百年、百五年好未走得啦啩？但係日本仔佢會諗到呢一點，總有一日美國佬係會走嘅，總有一日。中國是要找我埋單的， 是算帳，梗係拿你而家，你而家 要講清楚分大細分莊閒先。 唔係你釣魚島的問題未解決， 那個濕碎啊，釣魚島真係好濕碎啊。 但係嗰個係一個藉口嚟嘅， 關鍵係邊個揸 fit 先東亞， 係 只能夠有一個。 哦，即係佢又唔肯做老二。 我肯做美國老二是因為佢原子彈炸到我不得不做嘛， 此其一啊嘛。 咁而家我係咪要同你做老二先？ 唔係，同埋佢翻身靠美國佬啊嘛，到而家都仲係要靠美國嘅技術啊，諸如此類啊嘛。 即係以日本仔嗰啲古惑，佢一定諗，如果中日必有一戰，我一定要拉埋美國打。我不是等美國走了以後我跟你怎麼打， 還有最好在台灣打，不要在自己日本打、啊、 喂，那達不到你話事、啊、 所以他就要捉住這個戰機嘛， 是 啊，即如果台灣一炸完即刻舉白旗沒說話說、啊、即是全世界全部收聲，不到你們來， 是 吧，他喜歡啊，他舉做了大路黨，那你吹嗎，是吧，如果如若不然， 是 即是第一波攻击未达到预期的话， 是 即是第一波到滩头企不住脚， 是 你要回去第二波再组织，不是三五七日的事、啊、 嗯， 是 真的不是三五七日的事、啊、你以为、哎、第二波又想这样说话你以为他不是这样的、啊、 是、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仔不掌握这个时机，你就真的即系唔好话低估咗佢嘅智商啦，还是即系高估咗佢嘅善良度？ 唔可能啊！ 唔系咁，但系佢喺呢度差一脚嘅话，佢嗰、那个即系真系以国运相赌嘅，因为 赌得过，赌得过， 赌得过 吓、啊！即系许正，你应该记得日本有一个海军中将，佢唔系叫做中将啊，唔知叫乜鬼嘢， 海将咁样 好。海二将， 海二将， 唔系海鲜将啊！ 佢有一句説話，俾呢個中國啲網民釘到佢成頭包。 係、嗯， 但係 哦，即係當代嘅，我以為你講緊南文宗一啊， 嗰 啲當代嘅， 唔係三五五十六啊。 點講咧？ 記者問佢，即係因此話齋釣魚島啊嘛。 係啊， 啊如果喺嗰度即係 打一仗， 啊中日再整場海戰，你點睇啊？ 係 四十分鐘， 打贏定打輸？ 佢话四十分钟执咗中国男队， 但系几时讲噶呢番说话？ 几年前， 几嗱？ 喂，几年前 嗱咁有信心，下埋饺子。 我只系四年前都咁有信心。 第一，佢几年前有呢个信心，我已经好怀疑啦。 系咯， 如果今时今日，我真系觉得佢应该系有啲。 嗱，你首先讲潜艇， 系 唔计核潜艇啊？ 系 诶，喐核潜艇有美国佬， 美国佬喺度 嘅，关佢事。 系 就系讲潜艇。中國號稱七十架潛艇，常規潛艇。日本咧十六架。 係， 但係日本嘅十六架係咩十六架咧？佢係一年一架。 哦， 一年一架新嘅入役，一年一架舊嘅退役。 哦， 退役嘅咧查曬牛油，放埋一邊。 必要時候拎翻出嚟。 隨時啦， 有即係佢一路累積嘅。 而你睇中國嘅七十架潛艇，係包括所謂名級。 系 啊，你又请许晶老师介绍下。 咁但系嗱，即系我哋今日时间有限啦。但就算计最新嘅一只请一只， 系 咁而家解放军都唔蚀你嘅。 除非你系基六级， 系 你几架基六级就唔同你拗。 咁佢有自制噶嘛？ 你送级咧，仲两睇。 咁解放军最先进 最靓咪送级咯。 咁我觉得同日本唔会争好远嘅，即系新近即系2010年之后落水嘅，即系计呢十几年。咁仲有即系 呢啲系。 未打過唔知， 唔係啊，冇法子知， 未打過唔知。 即係日本當年我哋保釣你班僆仔，如果真係釣魚台同日本仔砌一鑊， 冇得砌嘅原來， 即係原來硬嘅。喂，無論輸贏我都覺得， 哇，新甲午戰爭嚟。 係啊，喂，如果係咁，無論輸贏我都選許晶宣布投共啊。 佢而家日本仲有一樣嘢，佢認為係。佢叻過你嘅就係預警機，就係預警機。大家都知道係打現代化戰爭就係打信息戰。 係，不過呢個揾日再講，下次就去清 理。燒到日本都答咯。 啊，呢個緊要啊！好啦，咁啊要預告下啦，見到阿基哥啦，一陣間咧就係基哥嘅那些年。咁啊，聽晚咧阿飛哥咧請你吳欣成同埋謝黑黑喎，呢個名都好得意嘅，黑黑。黑第一個黑咧就雕黑 啦， 唔係雕黑個黑。第二嗰個咧就黑迪制食話黑，咁咧就講懷舊零食喎。咁相信嗰啲即係大家都嚇，聽晚要聽聽啊，講下啲孫妹啊諸如此類嗰啲啊。好啦，咁 啊， 最後一隻歌啦，誰不説嗰個係咪啱啊？啱揸聲學， 啱 揸聲學。好啦，聽聽呢只歌。今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